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这眼瞅着中秋节就要到来了啊，虽然我们现在建议大家不聚集少聚会，但是在中秋节这一天举家团圆的，大家小范围的总得聚聚，对吧？因为现在家庭人口本身也少了，不像过去都是大家庭，一家子一聚十几二十口子人，现在可能五口六口的，这也算是响应国家号召，咱们算是小规模的啊，在这一天总得聚一聚，聚会的时候不喝一点，感觉这个气氛啊永远是上不来，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一块儿就聊聊喝的这个问题。好多朋友说，中秋佳节那是咱们的传统节日，吃月饼吃中国菜得喝中国酒，当然中国酒非常好，是一种选择，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喝一点葡萄酒，那葡萄酒和咱们中秋节餐桌上这些菜也好月饼也好能不能搭到一起，这就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酒选不好，可能那天那饭吃的都不是太高兴。所以今天我们为了马上到来的中秋节，特地的给大家做这么一期月饼配葡萄酒的节目啊，听起来有一点混搭，但是可能会在过后的这几天里边频频的出现在大家的餐桌上这种组合。今天给大家请来的啊是九点十分资深应该什么教师啊主理人啊资深葡萄酒讲师马昭老师。马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马昭，说教师有点太高了，我是受不起，讲师吧，讲师吧。 啊、讲师，马老师在葡萄酒方面非常懂了，以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那些讲的就非常专业了，我们都讲到某一个产区的某一个品牌的葡萄酒。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有点广谱维生素的意思，马老师先说说自己的事儿，先说说那个您作为一个跟葡萄酒打交道这么多年呢，每年您家过中秋节的时候是喝白酒，喝咱们中国酒，还是喝洋酒 啊？明白。因为我是这样的哈，我对这个高度的酒呢稍微敏感一些 哦， 所以我几乎是不喝白酒了。 哦，蒸馏酒您都来不了。 蒸馏酒如果喝点威士忌或者是干邑的话还可以 啊， 但是因为咱们国家的白酒哈，它这个香气的风格虽然酒精度可能差不太多， 对， 但是香气的风格呢差异很大 啊， 所以我还是在慢慢习惯咱们国家的白酒 啊。 但平常我自己要喝的话，肯定是以葡萄酒为主，然后偶尔喝一下烈酒 哦， 就是国外的这种，就是威士忌或者白兰地这种烈酒。 那再问第二个问题 啊， 您家中秋一般习惯吃点啥呢？ 啊，我想想哈，中秋习惯吃点什么？哎呀，这个因为你也知道哈，咱们中餐的这个菜的风格很多，所以说因为我们家。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我们家就是这一家算是北京的，这边还是北京菜这种、就是酱油味比较重，然后咸度比较高的这种风格。炒几个五六个菜这种风格。 第三个问题，马老师最爱吃什么馅儿的月饼？ 哎呀，那个红豆沙。 红豆沙， 叫就是 枣泥儿是不是？ 哎，对，就是那种 枣泥儿，不是红豆的。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 枣泥 馅儿，我记得我好像吃过一次红豆还是什么的。 我没有吃过， 我觉得那个也很好吃。反正就是啥，那个馅儿是红颜色 啊，那就是枣泥儿 啊、枣泥。哦，这样啊， 吃了这么多年， 哎、我上当了哈、 啊，老师。 因为它那闻起来特别像那个带着红豆的感觉， 也有可能， 我一直以为是枣泥。 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是没有见过红豆沙馅儿的月饼，但是也有可能您吃过。 哦，糟了。 像您说的，如果年年都吃，可能枣泥馅儿应该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我发现我吃东西跟我爸一样。 这个我爸吃饺子呢，从来不咬开看里面什么馅儿，就哎一口就进去了。我妈说好吃吗？我爸说挺好吃的。但是这是什么馅儿？ 什么馅儿？ 就属于这种。我吃月饼也是这样，咬一口说哎味道挺好，我就 我以为一个月饼整个就能吞下去， 就吃一半，然后也不看里面。我一看这个红颜色，我可能就认为它是红豆沙。现在想想确实是枣泥。 枣泥馅， 因为它这种红颜色的，完了进入了专业了，红色的果香就是枣的味道。真是这样。 哎，马老师，你看，好多朋友可能。跟咱们一样，就是，北方菜，对吧？ 对， 菜都是那些菜。这些年呢，可能大家多一点配点那个，一是月饼，二是跟人家南方朋友学，咱吃点螃蟹。 哎，对，蟹 是吧？到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吃点螃蟹这一类的。然后月饼呢，现在大家可能吃的量越来越少， 为了健康考虑啊， 有点像咱们吃西餐的时候，最后来一块甜点。 甜点， 大家那个摆一块，我还见过一块小月饼切开，大家吃，一人吃一个角，那么一分。哎，会不会有学员经常会问您说，马老师，咱这中餐喝葡萄酒合适吗？能配到一起吗？ 其实哈，说实话哈，像咱们在吃西餐的时候，因为我也有时候参加这种晚宴哈，他们这个西餐其实挺麻烦的，先是个头盘，然后搭配一个干白，然后有什么香煎银鳕鱼搭配一个橡木桶的白，然后又是红肉搭配一个红，然后再另外一个红肉又搭配一个红，再一个最后甜点搭配一个甜，所以说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整个这个流程下来搭配五六款酒是很正常的 啊，对， 哎，但是在咱们中餐里面嘛，好像大家就说好了，你给我选一款酒就可以了 啊。 所以我觉得哈，中餐和葡萄酒搭配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因为这一桌菜有时候就是各种风格的菜全都在同一个桌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对，真是 非得让你用一个都给配了， 你要用一个。我个人的感觉什么，如果你非要用一个来搭配的话，那就是甜的起泡 哦， 因为它就相当于雪碧一样，就把所有的问题给解决了。 哎，对 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啊。 我之前跟马老师也聊过，我也是资深的小甜水爱好者， 小甜水爱好者，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你经常会食欲不振。 哎呀， 是不是？这时候当你回到家以后，你打开一瓶冰凉的这个小甜水， 冰桶里面是吧？ 是不是你来一口，然后哎呀，觉得 甜的， 一是甜甜的，二是整个这个沁人心脾的这个凉，你一下就舒服了。然后它有一点碳酸气啊，让你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打一个小嗝，这一个嗝一出来以后啊，你整个人你就觉得突然就放松了， 精气神就不一样。 你这一天的压力可能随着这个碳酸气它就出来了。 对， 就是好多人回家喜欢喝一口啤酒，凉啤酒，我觉得也是 啊，对， 同样的 一样的道理。第一，凉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对吧？ 嗯， 然后就是气儿，能把那个一天的压力咵就。 还有一点，我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气儿呢，能让人吸收酒精，吸收的更快。 哎， 你只要一喝进去，马上就有点上头， 就上头， 直接上头就精神就舒缓了。 哎，所以我觉得啊，咱们一步一步说。刚才马老师既然提到了小甜水，咱们就先跟大家说说小甜水。其实大家现在在中秋的这个家宴也好，出去吃也好，喝一瓶小甜水，一开始大家举个杯，在吃饭之前助助兴， 对对对， 其实是非常非常合适， 很好的。 现在我觉得，你像我之前跟马老师我们俩聊，我们小时候老喝一个东西叫小香槟， 小香槟或者大香槟， 巨大瓶儿那个，那时候大家也是吃饭之前也倒一杯，也举一下，因为它有个气泡，然后那个开的时候还砰一声， 对， 大家觉得也有个气氛感，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咱们中秋家宴，大家还在聊天的时候，溜达着喝着当饮料。 我们在专业里面叫迎宾酒， 迎宾酒。 哎，大家还没有开始呢，好了，喝这个就可以了。三个总结三个词儿就是凉、甜、气儿。 哎，对， 三个。 而且我觉得这两年好像小甜水的选择越来越 多， 因为现在大家对它的认可度非常高。我总结啊。确实因为太好入口了，比其他的所有的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它都没门槛，那些你就说再平和的它也稍微有点酸有点涩，它还是酒味儿， 没错没错， 是不是？这个呢，马老师刚才说 它就像有点酒精度数的雪碧也好，可乐也好，它其实真差不多，只是可乐雪碧喝了不上头，它可能一下顶上去了， 没错， 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马老师这两年优秀的小甜水也越来越多？ 其实说这两年都短了， 这 是七八年之内吧，就是不管是意大利也好，还是澳大利亚也好，甚至我如果没有做，咱们好像国产也有做小甜水的，不过小甜水怎么定义呢？就是用莫斯卡托这个品种，或者所谓的麝香哈做的这种带点气儿的甜的白葡萄酒，而且酒精度不高，五度到七度之间吧， 对， 喝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 对， 确实挺舒服。 哎，这种我觉得，首先先跟大家，我觉得马老师也可以稍微给大家教一点小知识。我们最早接触这种东西，大家觉得这种东西都叫香槟。突然有一天说这不能叫香槟了，你觉得哎一样啊，和香槟没区别、啊、 没错、 啊、怎么就突然就不让叫了、我觉得马老师先把这部分的概念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介绍吧。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人家已经比较资深了、但是有好多朋友 还是要照顾一下， 对这些概念还不是太清楚、香槟和咱们现在说的这些 Moscato 这种小甜水儿，是不是每个国家的所谓的这种小甜水类型的都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啊？明白，那我解释一下哈。 咱们先说香槟， 它是这样的哈。葡萄酒如果分为带气和不带气呢，它分为就是静止酒，就是咱们喝到的什么这个干红、那个干红啊、干白的，它不带气儿。另外一种风格的葡萄酒呢，叫做起泡酒，也说打开的时候带点气儿，但是呢，起泡酒也是分不同的风格了。比方说，什么叫香槟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香槟是起泡酒的一种。但是呢，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只有生产在法国那个叫香槟的地方的起泡酒，才可以叫香槟。这就是它的定义。 香槟等于是个地名。 对，它是个地名。从这个地方来的起泡酒才可以叫这个名字。 就是 阳澄湖大闸蟹只能来自于阳澄湖。 哎，对对对，西湖龙井必须是那一块。 哎，对啊，对， 就是地理标志产品。 哎呀， 这个、 专业呀、 是不是？ 啊、对对啊，原产地名保护。 哎，对对对，就是，因为香槟的名气太大了， 对 对吧？ 名气很大， 就是咱原来自己做那小香槟都管人叫香，其实跟人香槟有啥关系？ 咱们国家2014年还是2015年，加入了香槟的名称保护这个协会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以后不会在市面上见到什么 小香槟、 大香槟、小香槟了， 都不会有了。 对 啊，就是说咱们小时候吃的、喝的那些，其实都有点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侵权的，他们可能也还没有成立那个说你不许叫啊。 对啊， 那时候反正大家叫人这名，就说明人家的市场认可度、知名度， 没错。 确实非常高，对吧？所以大家就把这一类都觉得是香槟。到现在呢，大家可能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大家很喜欢喝的，我觉得十有八九呢可能还 都 不是香槟，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不要看到带气的都觉得是香槟，我们应该叫起泡酒。香槟只是起泡酒的一个类目而已。 对，而且马老师专门给我讲过，我作为马老师的学生，我这现在汇报演出啊， 汇报演出。 马老师给我讲过说，咱们现在大家能喝到的稍微好一点的香槟，一般还不往甜了做。人家做的都是半干，是吧？干、 甚至再干一些， 对吧？ 没那么甜。 哎，而且呢，价格不会很便宜。 对， 咱们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个小甜水啊，100多、200块钱的很多，而且呀、质量还不差，大家基本保持在这个区间上。 对，因为 一两百块钱一瓶， 有比较嘛。 对吧？一两百块钱一瓶儿，包括马老师曾经去年，给带过一瓶那个意大利的一个 DOCG 级别的， 对对，莫斯卡托 那个级别的小甜水，也是200块钱左右，是吧？ 差不多这个价钱。 所以你看，就是它已经是意大利最高级的这个小甜水了，才卖这个价钱，那就说明市面上的这个小甜水大多保持在这个区间。 其实竞争挺激烈的， 200左右， 对各个品牌， 对吧？大多数167，大家就能买。 对，没错啊， 是吧？ 甚至可以便宜到123， 而且很多，而且你还喝不太出来他们之间差别多大。 这是真是一句实话， 是不是？我是160的喝过两，包括马老师说那 DOCG 级别那个，你喝你也觉得喝，但是你说这几个区别多大？那260的比那160的好喝多少？ 以我的水平我喝不出来。 说实话，有时候我们也分辨不出来他们之间的差异，因为葡萄酒这个东西吧，很多时候它跟这个品牌呀、国家呀、成本呀是有关系的。那不同的国家可能酿造出来质量水平一样，但是有些国家成本就低一些，它就可以往便宜去卖，有些国家就没有办法。 对，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香槟人家也成为一个名牌商标， 没错， 人家为了跟你们区别开啊，人家一是在口味上，二是在价钱上。 对，没错， 对不对？我觉得咱们现在大家有钱了，风俭由人，而且口味也是千差万别，有人喜欢甜的，有人就觉得你们都喝那一百多的酒，我这个是身份，我这个档次，我能喝这个吗？我得喝一点儿，我或者说我今天请的是我们家比较重要 的人， 我拿一瓶100来块钱的酒，人家觉得 对我不重视。 对方上某宝一查，哎呦 啊，一百！现在那人都惊着呢。现在人家喝你酒之前，你吹什么都不好使，人家直接那个 网络一搜， 扫一扫，哎，上网上一看，哟，68两瓶还送洗衣粉，你 还送两个杯子， 是 你再磨一磨，还送个酒道 啊？你说这时候人家能看出来说你这个确实拿我不当回事，但是香槟产区出的，咱们客观的说。低品质的相对少很，基本咱们说可以没有吧。 其实说实话，你要在市面上看到一瓶香槟就零售价才卖 200块钱 左右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入门级别的香槟。这它确实是这样。 哦，哎，一般您觉得就是大家能喝水平还不错的中档水平的香槟大概都要多少钱呀？ 我觉得哈，价位的话，零售价应该是在340起吧， 340 像那么回事儿。 哦， 除非你真能找到熟人，还能给你便宜一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340往上是差不多的。 哦，明白。哎，马老师，客观的说，香槟是不是大众其实对它，知名度高，但是接受度倒没有小甜水高？ 其实我觉得哈。对于一个刚开始喝葡萄酒的人，你喝香槟其实是喝不明白的，你欣赏不了它的美，就相当于一个5岁的小孩，你让他去听莫扎特，这个到底怎么没有歌词，听不懂， 对， 你让他听个儿歌呢， 还是那个爸爸的爸爸 叫爷 爷，叫 爷 爷，还是这个好， 确实，这个例子举得太贴切了哈，所以说，对于一个刚开始接触葡萄酒的人，你让他喝这个小甜水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人这一辈子总不能。总停留在小甜水的这个级别上， 对对对， 慢慢去欣赏，发现哎，好像带点甜的就没意思了，开始追求干的，然后呢，你只是果香也欠点意思，你就去追求一些其他风格的香气，于是乎就慢慢的变成香槟这种风格了，所以它这个等级高或者说格调高吧，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哎，马老师，香槟大家如果喝的话，主要欣赏它的什么部分？ 我想想，香槟要欣赏它的这个，如果你想欣赏一款香槟的美哈，第一个呢，首先要感觉一下它的这个，我们不说外观哈，什么气泡之类的，第一个要感受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的这个香气的成熟度。如果一款香槟只是一些比较普通的苹果之类的香气呢，可能比较一般。然后呢？然后你去感受一下，它可能会带一些橘子的味道，带一些桃子的香气，这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香气，因为它更成熟。同时呢，因为香槟的这个生产方法，它决定了，按照道理说，只能说按道理说啊，它带有一点点这种饼干和面包的味道。因为香槟的生产法决定了，它是要带着这个酵母，叫泡一段时间。泡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饼干和面包的味道。所以说。对于一款好的香槟来说，按理说应该是有饼干和面包味的。 哦， 哎，然后如果是一个顶级的香槟的话，这些所有的香气会非常的明显，甚至带有一点点那个干果呀，比方说这个桃子干啊，葡萄干，不能说葡萄干，应该杏子干，和这种坚果味，比方说扁桃仁，这种味道，那是 美国大杏扁。 美国大杏仁，现在不是不叫人 这叫，其实是它是桃仁，但是为了让大家知道都叫那个大杏扁啊。哎，马老师，既然咱们说到香槟了，因为好多朋友确实人家资金还是比较丰富的，是吧？而且人家讲究那个格调品味，马老师，您给大家推荐几个牌子吧，说个3-4个、4-5个的这种。 我明白哈，如果说你要喝顶级的香槟哈，有几个牌子是逃不过去的 啊。 第一个香槟王， 香槟王 唐贝里农， 嗯 啊，那个也叫唐贝里农，还有一个叫库克， 嗯， 哇，那个真是太好喝了， 这种都得好几千，是不是？ 其实啊，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香槟这个东西吧，很有意思。大家觉得香槟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确实它的起步价不低， 嗯， 啊，都是300多， 嗯， 但是呢，顶级的香槟也没有那么贵， 对， 哎，一瓶什么拉菲之类的，好像卖个5位数之类的，顶级的香槟基本上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搞定了， 哦， 所以它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嗯， 它的价格压缩的这个范围很小， 哦， 它不像那个精致葡萄酒一样， 就是大家其实努一努够得着， 哎，对，是够得着， 就跟大家过年的时候。说我平时顿顿喝茅台喝不起，过年了大家一块儿，你说那个一家人吃顿饭开瓶茅台，对于咱们现在很多人的那个生活水平觉得没问题， 或者这么理解哈， 嗯， 一瓶茅台现在差不多3000多，对不对？ 嗯， 这个3000多可以买2瓶非常顶级的香槟， 哎，对，你想咱们现在比如说花个1000多，大家那个聚会的时候喝一瓶，尤其一家人一年才凑到一起，你吃那螃蟹，现在那螃蟹也不便宜呢， 对，没错， 是不是？ 是 1000多块钱喝一瓶，我觉得有的家庭人家是 觉得 没问题的， 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吧？马老师再给说几个牌子，哎，我听过几个什么凯歌黄牌， 凯歌黄牌其实算是比较入门级了 啊， 它和一个更高级。哎呀，我有时候啊，这个人就良心不太好，我明明喝过人家的牌子，但是我想不起来那个凯歌的更高等级叫什么？有一个叫路易王妃的， 嗯， 它有一个水晶香槟， 嗯， 是很厉害的， 嗯， 还有一个在这个比这叫什么网红酒吧， 嗯， 叫黑桃 A， 哦， 啊，那个有些富豪啊或者很有名的这个人的儿子在喝的这个黑桃 A， 嗯， 也是很有名的，嗯，这几个牌子都是值得去追一下， 嗯， 但是我觉得要是追求品质的话，我觉得凯歌的高端款很值得推荐， 嗯， 香槟王很值得推荐，库克很值得推荐 啊，那个罗斯查尔德那个那叫白中白， 那个白中白也非常 是吧 啊 啊，白中白1000左右， 差不多 对吧？一千左右，那个无论是样子还是 哎对， 喝起来的口感， 酒标很漂亮， 再加上你一提罗斯查尔德，也相对于 想起金融大鳄， 是不是？大家还觉得哇。有面子，是不是？ 嗯， 这个是我觉得还是满足大家各个方面的一款酒。 其实你要喝这个好的香槟哈，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些共性在里面， 嗯， 就是带点这个桃子和杏子的香气， 嗯， 就不是那种简单的苹果味，同时呢，就是还是饼干和面包味， 嗯， 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比较高级的这种香气的风格。 嗯，哎，马老师，咱香槟是不是必须得配香槟杯？ 我个人觉得哈 啊， 有时候有一些叫老饕，就是特别喜欢喝香槟，他们就觉得如果用普通的白葡萄酒杯配香槟也是没问题的 啊， 因为香槟杯这个特别瘦呢， 对， 它只是让这个香气能聚拢在那儿。 对， 如果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香槟，它是不惧怕这些东西。 嗯， 你可以这个杯体宽一些， 嗯， 这个香气 口收一点就行。 哎，对，只要收一点就可以了。 嗯， 这叫什么？就是好东西不怕等，这个好香槟也是，不挑杯子。 哦，真的吗？ 嗯， 哦， 我也试过 不挑杯子， 普通的白葡萄酒杯甚至红葡萄酒杯喝这个顶级的香槟一点都不差。 哦，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杯型啊，它只是能希望能让这个酒的特点发挥得更好， 嗯， 但是并不一定是需要它。 哦，明白了，因为现在大家呀对于这个美食美器都追求， 啊，对， 是不是？人家就觉得我喝香槟 装杯控 得有香槟杯，是不是？喝红酒我得有别的杯子，我不能那个啥酒都一个杯子，最后那显不出我们家有能力啊，是不是？ 所以说很多酒杯的品牌就看中了这一点，他就甚至都分到了希腊的杯子， 嗯， 波尔多的杯子，勃艮第的白和红，他都这么去分 啊。 那我觉得这件事有越打越挨的事情， 哎， 你希望自己集齐，那你就去集。 嗯， 如果你不太讲究的话，买一款就够。 对，我也觉得是啊。反正 咱们俩是经济适用性。 哎，香槟确实是挺好。我觉得上半段呢，咱们跟大家首先既介绍了一点小概念，二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吧。我觉得大家从高到低，大家能接受得了的，像刚才马老师也说了。最高的就是很贵的香槟，其实在大家过节的餐桌上 喝一瓶 是可以出现， 大家的那个经济能力现在几乎都是能承受的啊，所以可以想一想，如果喜欢喝香槟，就是我不喜欢喝那特甜特入门的那种，香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又显得您很有档次有品位、 哎、这个拿到餐桌上一个哇 对吧，而且它就算是不如小甜水那么好入口，也比很多红葡萄酒好入口。 对，那倒是没有单宁嘛。 是不是，所以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我觉得还可以让马老师再介绍几款小甜水，包括大家比如说吃月饼吃螃蟹也想配一点红酒。怎么选择哈、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您留言也可以，包括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微博跟我们一块聊都行哈、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的这个中秋家宴的餐桌瞎支招啊，给您来点配点葡萄酒啊。好多朋友说这也不叫瞎支招，现在的这个混搭风啊，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是？中式家具配美式装修，是不是？ 还有这事儿呢？ 好多，是不是？上身感觉是那个日式简约风，下身就得穿一个那个波西米亚风。 波西米亚 这就叫混搭啊！在这吃的方面，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的包容度是非常高的，只要他觉得合味，觉得好。哎，什么酒什么菜都能为我所用。 那倒是， 刚才我们说了，大家在等着吃饭的这个阶段，聊天的时候，看晚会的时候，先喝一点马老师说的迎宾酒，喝香槟也可以，或者说便宜一点的， 哎，起泡 对吧， 小甜水都可以。 哎，小甜水呢，我们是当然是更推荐了，一价格更便宜，二呢咱也不能说老少皆宜，你少呢不到法定喝酒年龄就不喝啊，这个起码男女皆宜吧，咱们说。一般大家老觉得喝酒好像都是老爷们儿，那个没事儿就得喝点这个，还不能喝甜的。人家女性比较抗拒，人家可能好多平时人家不喝酒，但是你拿出这个小甜水来都能喝。都能在这时候助助兴来一杯， 是 不是 啊？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就是参加品酒会的女士，前面这个白的啊，我不想喝酒，红的我不想喝。结果一闻那个小甜说，哎，这个我要尝一尝。 哦， 真是这样， 是吧？ 嗯， 哎，就是大家对他都不抗拒，能够达到全家齐举杯的这个状态， 没错， 是吧？但是一定喝完小甜水，就算它只有3度啊、7度、5度，也不能开车 啊， 因为其实小甜水。上头那一下更快，对，更快啊！接下来咱们让马老师给推荐几个他觉得还不错的小甜水，因为刚才我们推荐的香槟，就算是300多、500多，它相对也是贵的。 嗯， 小甜水刚才咱们说了，100-200块钱大家就能买，然后您，我觉得5-6个人吃饭，你喝个2-3瓶，没有任何感觉就下去了。真的是，是不是？马老师给推荐几个吧。我刚才说过一个，那个 DOCG 的那个级别的那个小甜水，那个就挺好的。 对，那个、其实哈，这个小甜水如果说生产国的话，其实两个国家是主要生产国。 嗯， 一个是意大利。 嗯， 啊，意大利可以说是小甜水的发源地。 嗯， 啊，它叫莫斯卡托阿斯蒂，这不是一个品牌的名字，这是这款酒的风格的名字。 嗯， 也就是说，如果各位哈，你要想喝小甜水，你去任何一个卖葡萄酒的稍微大一点的专业点的店，你不知道品牌无所谓，你就说我要喝莫斯卡托阿斯蒂，这个词就没有不会有问题。 哦， 如果说著名的品牌的话， 这是哎，马老师这是啥意思？莫斯卡托是葡萄品种， 实际上是葡萄品种的名字。 阿斯蒂， 这个阿斯蒂呢是一个产区的名字。 嗯， 所以说意思就是在阿斯蒂这个地区用莫斯卡托酿的甜白起泡。 哦， 从意义上来翻译是这个意思 啊。 啊，其实牌子非常的多哈。 嗯， 我个人觉得买任何一个牌子都不会错。 哦， 就是都是类似的风格 啊。对， 只不过有些浓一些，有一些淡一些。 嗯， 有一个叫赛乐图的吧，这个牌子算是一个在鄙视链比较靠上端的 啊， 价格也更高一些。 嗯。 然后呢，有一些比较亲民的，比如说飞碟罗呀， 嗯， 比方说 Encanto， 哎呀，我有时候啊翻译不过来这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天梦寐， 嗯， 那个也不错， 嗯，我还、 那个、差不多123， 我喝过有好几个，叫什么小鹰， 小鹰， 什么小什么，反正有一系列的那种，嗯、就是它那个酒标就是有的是个鹰，有的是个花， 很有意思啊。一般来说，莫斯卡托喝起来都是甜美感，所以它的名字也、 嗯、 也起了非常有少女的感觉， 可爱，对、 哎、对。 经常洗那种， 这就是个品牌定位的感觉。 嗯，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喝Moscato 的话，其实像马老师刚才说的，只要是正规厂家出的， 都不会错， 差别也都不是太大 啊。有一些淡一些，有一些浓一些， 就是、嗯，对对，也就是这点区别。您就选一个你喜欢的那个酒的样子。 没错，哎，这其实哈、啊， 酒瓶 喝莫斯卡托这个酒标很重要。 嗯， 有时候一看哇，这酒标好漂亮，就买了。 嗯。 啊，澳大利亚其实也做莫斯卡托， 嗯， 啊，对，叫布朗兄弟啊之类这些牌子都，对，就是有的很多品牌都在做吧， 对， 喝起来也不错。 哎，现在有好多朋友选酒，原来咱是往口味上选， 嗯， 现在有的人呢觉得有的口，比如类似都是莫斯卡托这个样子，或者都是选这种甜甜的酒，他又觉得口味啊没那么重要，反正都是甜了吧唧的， 都差不多， 选样子。选样子，我那次见了一个叫什么"上帝之手"还是叫什么，就是他 倒是马拉多纳。 哎，他那个酒瓶子啊，就等于是一个手捏着的形状，把那个玻璃给捏出一个手印来。 哇，这很有创意啊！ 哎， 这个 就等于你拿着这瓶酒，它那个酒体上你一握着，正好 握着它了， 贴合你，就你感觉你那内力特深厚，把那个酒瓶子已经捏化了， 入木三分或者力配力透。 纸杯，你看这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那次拿了这个酒以后，哎，喝起来非常一般了，这个酒， 但这个感觉很好。 但是样子，你一下大家就很感纷纷，起码那一天晚上，大家所有人得握着这酒照一张相。 这叫颜值让别人对你感兴趣。 哎，我还喝过一个，就是也在这方面特别下功夫的，那酒叫什么？叫星云还是叫什么？ 啊， 它那个酒体呀、啊。流出来以后不是酒的样子，就是像那个，像是我不知道大家过节的时候画那个彩笔，就是有一种笔是你画出来以后，它里边是有一种亮晶晶的荧光液的那种感觉。 哦，难道是金箔吗？ 对对， 有些 有的是有 金箔， 然后有的呢，就是它的颜色还特多。就是我见那个酒真的是特别奇异。我们是在哪儿喝？是在一个 club 里边。它挺黑的， 哎呀，夜店风，哎，这， 哎，真的，它一黑啊，那个光 灯一打， 那光一打，你感觉你自己，它那叫星云啊，你感觉你那一杯是银河， 哎呀， 哇， 说的我也想尝一下， 好漂亮啊那个酒，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酒有问题啊，我喝完那个酒以后吐了三天。 哇，这样啊， 就是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就是反正喝完以后非常不舒服，头特别紧，但是当时你拿着那个酒的时候 特别有欲望，对吧？ 你觉得太好看了。 确实，如果是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啊、我看到漂亮的酒标我也想去收一下的， 对吧？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也是思路，就是大家如果说那个钱上不差，然后您又有品位，或者说想选一点高级一点显档次的，刚才我们说了香槟是很好的选择。那如果说我无所谓，我就是大家烘托烘托气氛，小甜水男女都能喝， 绝对是特别好的选择。 哎，而且不会有人挑毛病，谁都不会说它不好。 唯一有人说哎我糖尿病、 对对对，我少喝点糖。我跟你说，糖尿病的病人对于糖的渴望是更高的。 哦， 他不会说这个不好的。他绝对会更喜欢， 会找麻烦， 只不过是你们得看住他，让他少喝一点， 看得住啊，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但他绝不会说酒不好 啊， 对吧？ 懂了， 他会比别人对他的评价更高，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吃糖了。 以后在酒桌上看到谁在狂喝的时候，你有糖尿病吧？ 很久没喝没吃糖了， 哎， 突然给点糖，那个高兴程度 肯定拦不住， 是吧？我觉得 Moscato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还有就是现在有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奇形怪状的酒瓶，包括酒体， 漂亮， 只要是正规厂家出的，大家买，我觉得偶尔助助兴也没问题，起码喝个新鲜感。是不是？哎，接下来我觉得迎宾酒咱们这一咕噜算过去。嗯，接下来一大课题，一大难题扔给马老师，找一个配我们大闸蟹的酒。 哎，大闸蟹是这样的哈。 嗯， 今天中午我正好和一位朋友在聊。 嗯， 有两种风格的酒非常适合大闸蟹。 嗯， 其实呢，这个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大闸蟹一般来说配点 黄酒。 哎，黄酒对不对？ 嗯， 其实，在国外也有黄酒风格的葡萄酒 哦， 啊，这今天我肯定要介绍两种风格， 嗯， 一种是西班牙的一种酒叫雪莉 哦， 那个酒呢，就是他把这个白葡萄酒酿好以后，往里面加一些多的酒精，让这个酒精度变得比较高， 嗯， 然后拿到橡木桶去陈酿，陈酿呢，因为这个桶子会透气， 嗯， 所以这个酒会不断的被这个氧气去影响， 嗯， 最后就是氧化风格， 嗯， 可能对葡萄酒不太了解的朋友不知道氧化风格是什么感觉哈， 嗯， 一个白葡萄酒的氧化风格其实就是什么味呢？就是这个扁桃仁的这个美国大杏仁的味道， 嗯， 还有就是坚果味， 嗯，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就酱香， 嗯，哦， 那说白了其实就是中国版本的或者外国版本的黄酒 哦， 啊，在各位记住，西班牙的一种类型的雪莉是很适合搭配大闸蟹的 哦。 啊，然后呢，葡萄牙有一个地方叫马德拉， 嗯， 这个岛呢，这不是葡萄牙本土啊，在位于这个葡萄牙差不多10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吧，产自于这个马德拉岛，当地在做酒的时候也是故意让这个酒氧化出来一些味道， 嗯， 也是充满这种坚果呀，这种果酱的感觉， 嗯， 也特别适合搭配螃蟹的 大闸蟹， 没错， 哦，这两 个哇，我觉得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真的特别好。 哦， 而且是这样，黄酒是不是都带点甜味儿？ 黄酒稍微有点，但是好多人喜欢放点话梅什么的 啊。我明白，因为是这样，黄酒毕竟是用粮食来做了， 对， 可能是还是粮食香。 嗯， 然后呢，这个像我刚才说这两种类型呢，都是葡萄来做了， 嗯， 所以它是果香风格， 嗯， 所以我觉得它是覆盖了中国黄酒的这个味道， 嗯， 同时还比中国黄酒更加丰富一些， 嗯， 我这么说可能对黄酒不是特别的友好， 嗯， 但是事实我目前来说觉得特别好， 嗯， 还有呢，就是我至少我喝过的这两个黄酒带点甜， 嗯， 我刚才说的这个西班牙的雪莉呢，有些是完全不甜的， 嗯， 有些是带有一些甜的，有些是很甜的， 嗯， 它给了你更多的选择， 哦， 也就是说在相同的风味风格情况下，它很有甜的、不甜的和很甜的都可以让你去选。 哦， 马德拉呢，可能一般来说更甜一些， 嗯， 它更接近于中国的黄 酒。黄 酒， 哦，这两个酒能，我们黄酒能热着喝，这能热着喝吗？ 雪莉可能不太能热的喝啊，这个雪莉认输 啊， 啊， 但是马德拉的话是可以热的喝的 啊。哎，有朋友问问题了吗， 啊， 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小甜水也好，香槟也好， 嗯， 那些大概饮用温度在多少比较好， 哦，啊，这个 问 的 就挺专业的了， 啊， 是不是？ 是这样，我觉得是我的失职，我应该好好说一下， 嗯， 但凡是一个酒是带点甜味的或者它是带气儿的，这个温度最好，它的最好的饮用温度是不要超过10度， 嗯， 是最好的 哦。 啊，这就为什么我们经常放到冷藏啊，然后放在冰桶里面用冰把它镇一下 啊，哦，明白。还有一朋友问说，原来开香槟都是得找那胆大的，说老怕绷着，现在发现有那种塑料就是螺丝的那种扣的那种， 哦，我懂了。 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代表这个酒不太高级啊？ 这个说到什么就是小甜水 啊， 嗯，这小甜水呢其实也分为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风格我们叫做高压起泡， 嗯， 哎，有一个这个叫意大利词叫做 spumante， 嗯， 你想叫 spumante 就是气儿比较大， 嗯嗯， 它至少得有4.5个大气压，在那种情况下它就是一开砰一下会有很大的声音， 嗯， 当然了啊，我们这儿得说有经验的人可以开出没声音的 哦， 哎， 然后另外一种风格呢，它的这个气压从法律规定上来说是 1.5 到两个气压之间， 嗯， 那时候就可以用螺旋盖来开了， 嗯， 就是螺旋盖保证。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应该是气压， 螺旋盖就是气压小一点， 对，那它一打开就呲的一声就没了， 哦， 可能气儿呢也比较少， 哦，哎， 这位朋友应该说的是这个。 正好马老师说到这儿，我还又想问一个问题，这种带气泡的酒是不是我们就得倒出来就得尽快的给它喝完？ 没错，除非是顶级的香槟。 嗯， 如果是世界上非常顶级的香槟，你可以把它放在杯子里是醒酒一段时间了，它的香气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那它气泡不是也没了吗？ 这我作为一个理工男哈，我会打算一笔账，气泡给你带来的快乐是3， 嗯， 但是醒完以后给你带来的快乐是8，那我觉得就值得。 哦，还在 有点太算计了哈。 现在有那家里好多人有那个二氧化碳机 啊， 我那个醒一段时间，我再往里打点气儿， 再往里打，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强烈建议就不大家不这么做，因为会让这个酿酒师很伤心 啊。 因为那个香槟和正规的，不能叫正规的气泡酒吧， 嗯， 就是绝大多数的气泡酒，它这个气， 嗯， 其实是酵母在发酵酒精的过程中产生的， 嗯， 它是一种所谓的不能叫天然气哈， 嗯， 就是比较天然的气泡， 嗯， 你打进去的气呢， 嗯， 有点人工 哦， 啊，所以说你看那个可乐那个气泡特别大， 嗯， 不够细腻， 嗯， 但凡是一个天然产生的气泡，那个非常的细腻的 哦， 就这也是，判断一款气泡酒的质量水平的一个指标，就是气泡细腻不细腻， 嗯， 第二就是持久不持久。 哦，哎，持久的它就一直会在那个杯壁上挂着是吗？ 哎，其实不是杯壁上挂，比如说你拿了一个香槟杯哈，很细的，你把它倒上以后，不断的有气泡从下面冒上来，这就是持久性。 哦，一般能持多长时间？他们 啊，我想想哈，这个，哎呀，我这种人比较贪心哈， 嗯， 倒在杯子里我就喝掉了 啊， 嗯。但是 我也是，我从来没观察。 哎呦，咱俩得握个手， 啊， 离得有点远，但是握个手。我见过，我在杯子里放了差不多十几分钟，还有不断的气泡在冒上来。 嗯， 当然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气泡持久性啊，不光跟这个酒有关系，跟杯子也有关系的。 哦， 哎，这个气泡为什么会冒上来呢？它这个杯子的壁上，杯壁哈， 啊， 是有一些那个粗糙的东西，所以它会 挂 在这个粗糙的东西上，然后再形成气泡出来。如果说实话，如果你把这个杯子洗到纯纯的、纯纯的干净的话，可能气泡就不会出来， 挂不住了。 对，它挂不住，所以气泡在里面。所以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杯子的品牌，它和我可以说具体的这个 R 开头的那个什么那个杯子啊， 和另外一个 C 打头的可乐的品牌有一个联名的杯 啊， 说那个杯子厉害到什么程度 啊， 它的内壁非常非常的光滑 啊， 任何气泡都挂不上来 啊， 那说白了就是所有的气你在喝的时候全进到嘴里了。 哦， 那一个杯子比十个可乐还贵啊，你想 十个可乐也没多贵 啊， 是不是？ 好吧，我再说夸张， 跟那个 五十个可乐还 跟那个杯子，跟那个杯子品牌自己出的杯子红酒杯比起来，那简直就是， 啊，那 是不是 啊？所以说，如果你是个可乐爱好者， 啊， 试一下那个杯子， 啊， 所有的气全都进到你嘴里，它不会散失掉。 啊，哎，有一个朋友听咱们说杯子，说了一个问题， 啊， 说，一直原来就喜欢喝香槟呀， 啊， 说那气氛好。啊，蹦一下觉得特开心，但是洗杯子这两年经常洗破，一转圈杯子就烂了， 断掉了是吧？ 人家还说我这是特好的杯子，我心里吧也不敢明着说，但是说什么破杯子洗一下就破了还想说是好的，马老师是有这个问题吗？ 他是这么回事哈， 嗯， 这个玩意儿跟名牌一样，很多人说买了奢侈品的鞋子， 嗯， 穿了一次脏掉了，擦不擦？不擦，扔掉了。 杯子也是这样的哈，就说一个好的杯子呢，它的壁很薄， 嗯， 你想想壁很薄带来的问题就是 特别容易碎， 然后呢它的杆也很细，就是那个所谓的高脚杯， 嗯， 高脚杯那个脚， 嗯， 它那杆也很细，带来的问题也是特别容易断。 嗯， 所以他说的没错，就是越好的杯子确实是更容易破掉的。 哦，那你们怎么洗呀？ 我们特别的小心 啊， 有时候啊，甚至你在洗的时候，它那个 滑手，我滑了好几回， 有一点共振 啊。 这共振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杯子都会，我就特别害怕 啊。 我们每次洗杯子，30个杯子会破一个，几百块钱就没了。这是实话，越好的杯子越脆， 真的。我就是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吃完饭大家都抢着干活，显示自己特勤劳，洗杯子的时候就让开。 是不是？尤其人家跟你说了，我这杯子是那什么 R 开头的那个杯子 啊， 可贵可贵。 Z 开头， 哎，你就放到一边，你就洗洗盘子什么就得了。 说实话， 我在人家 杯子好几百， 我在人家家就是给人家洗杯子。哎呀，得显示显示说人家做完饭了，咱帮忙收拾收拾嘛，对吧？那个夸一洗，哎，左手这么一转，转到这儿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杯子破了， 然后就断了。 我是感觉到 手 疼 了，对不对？哎， 手破了，然后呢，就是一个口。我说这是，我也没敢说人家什么，但是一看杯子就已经，就我这一转，啪一下就已经碎， 很容易的， 就裂了，然后就给我割破一个口。人家哎呀不好意思什么的，但是其实人家心里肯定骂我， 心想我这杯子 是不是你这个土鳖，是不是那个洗个杯子，我这好几百一个杯子就是你洗没了。 杯子真的是有一些某品牌的什么黑领结之类的，四位数的价钱。 嗯，对，所以就是杯子绕开。大家 绕开， 别洗， 一定要绕开， 是不是？人家那个高级的家庭都有那个洗杯器，是不是？ 哎，是这样的哈，这种特别好的这个杯子 也不能用洗杯器， 不要用洗杯器， 一冲就碎了。 它确实，它确实比较暴力 哦。 所以说，有时候你要看一下说明书，它能不能进洗杯器、 嗯、哦。妈呀！ 其实我觉得有些杯子可以进洗杯器，是因为它比较便宜，碎了也没事。 厚、哦， 这个越贵的越不太能进。 那倒是啊，哎。最后五分钟，咱们把重点留在月饼上 啊！月饼，月饼、嗯。 哎，马老师，月饼和红酒，你发现比较搭的了吗？ 是这样的哈，嗯，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月饼都带点甜。 对啊，对，那倒是、 啊。我把它归为甜食。 有咸的。 那以，哦，对啊，哎呀， 也有咸的， 有咸。那好，有甜有咸。那我们今天我跟一个朋友在讨论，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嗯， 就是马德拉。 嗯。 马德拉的酒呢，它因为是氧化风格， 嗯， 它有这种咸鲜味儿， 嗯， 然后呢又有坚果味儿，配五仁儿， 嗯 啊，然后呢马德拉基本上都是带点糖度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马德拉搭配所有的月饼都是没有问题 哦， 因为它兼具了月饼有的所有的东西。如果这个月饼不甜，它有咸， 嗯， 如果这个月饼没有咸，它有甜。如果是月饼甜和咸都没有，它也许有点坚果，所以说马德拉非常厉害 哦 啊，这是葡萄牙的一个岛， 嗯，哎， 挺有意思。 马德拉这个酒大概，嗯，这个品种吧，应该算是 这酒的类型啊， 酒的类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 位是吧？ 对对对， 它是这样的哈， 问问 马德拉呢也分为不同的级别， 嗯。 比较便宜的马德拉在市面上300出头可以买得到， 嗯， 已经非常好喝了， 嗯， 然后再往上那就是上万了， 嗯，哦，上万， 他给你提供了很多很多的选择， 哎，上万就算了，我觉得 上万就算 了，大家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主要给大家选的其实是餐酒。 嘿嘿， 对不对、 啊、 就等于是大家随餐就吃了。我觉得300多大家喝一个还是哦 没 问题的，是不是？ 如果不是马德拉风格的话，带点甜味的红葡萄酒或者带点甜味的白葡萄酒，我觉得是值得推荐的。 嗯， 因为毕竟月饼带点甜，你搭配干型葡萄酒可能 拉嗓子， 哎，稍微有点拉嗓子 啊啊、对，哎，明白了。来，在最后几分钟，咱们回答几个朋友提的这个小问题啊。然后有一个朋友说，嗯，马老师最近买了一瓶酒。1.5升的， 哇， 1.5升特别大一瓶儿，哎，我觉得特别合适，在超市里头人家搞促销，才80多块钱， 哎呦， 还是智利产的， 哦，那可以。 说这种酒我拿回来以后，我媳妇儿说别喝了，嗯，太便宜了，说1.5升80块钱，说还是进口的， 红的还是白的？ 红的， 红葡萄酒还是 红的？说还是进口的，那才多少钱？这酒的价值呀？说这酒咱们做做菜得了，别喝了。说马老师，这酒能不能喝？ 智利葡萄酒有一个优势是它总体成本比较低， 就是便宜。 所以我觉得1.5升80，那我们除以2的话，750的话40，那肯定是。智利非常入门级别的酒， 嗯， 那我猜测的话，这款酒应该尝起来或者闻起来带点这种草莓和樱桃味儿， 嗯， 然后呢，单宁含量并不会更高，甚至有可能会带一点点甜味儿。 哦， 这个酒我建议买最新年份的， 嗯， 能有19不要买18，能有20不要买2这个19， 嗯， 然后呢，买回来赶紧去喝掉，降温，放到冰桶里面放到12-13度吧， 嗯，所以这个酒喝也没问题。 喝其实没问题，但是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太美好的享受吧。 哎，对，这现在呀好多酒真是有时候便宜的让你质疑 啊、难以想象。 是不是你就像类似这种酒，我还那次我给马老师发过微信，我说马老师我见过一个也是智利的酒啊，69块钱买一送一，那就是两瓶嘛，750的两瓶、哦、某一个酒30多块钱，我说这酒还是进口的，你在除了税，除了进口的那些关税，它才合多少钱一瓶呀？我说我做菜那料酒 都要比这贵一些， 我都买那个几年陈的花雕都比这个贵。 嗯， 我说这个能喝吧？马老师也是同样的话，说喝是可以喝，倒不是假，但是你要说太好喝，可能差点意思。 两条建议啊，第一降温，第二尽快喝。 哦，就这种酒，反正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没有太大。 所以马老师现在是不是？咱问一个行业内幕，几乎没有什么假葡萄酒，只是水平差不多，水平高低。 没错啊，没错。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啊，如果这个酒很明显的价格低于市场的均价，这可能是稍微带点问题。 我已经觉得80这个已经算低于均价了。 它是这样的哈。我相信您买的那个80的或者这位朋友买的这个酒呢、它是在这个价位上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是来自于智利非常大的产区，像那种级别的产区确实是 就值这个价钱， 也就是这样一个价钱。 嗯， 但你如果买一些名牌的葡萄酒，它本身在市面上价钱5000，它突然给你800，那肯定是有问题。 对对对，因为大家呀也别迷信说葡萄酒就一定贵 啊，对 对吧？就是大家现在都前几年没有疫情的时候，都经常在国外玩，哎，超市里1欧2欧的葡萄酒 真是 多的是，而且大部分人喝的还都是那种酒。我也买过那种1欧的白葡萄酒，什么在意大利， 其实已经挺不错， 挺好喝的，就是你自己晚上。然后你比如随餐，咱就当餐酒那么喝， 当餐酒去喝， 哎，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你还觉得味儿还不错， 白色酱汁意大利面， 是不是？ 哎呀， 你一配你就觉得就跟咱在街边吃东西配个北冰洋 啊，对， 感觉是一样。它其实1欧2，你算起来和刚才我说那朋友那价钱差不多，比那还便宜呢。 葡萄酒这个东西吧，在国内有点被推上神坛的感觉， 对， 大家觉得触不可，其实没有必要这样。 对，其实也是很便宜的。咱们二锅头可以便宜，它也相当 也 得便宜，对不对？好，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马老师百忙之中给大家， 谢谢大家， 给大家这个中秋餐桌上，提了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啊小建议， 不成熟的建议 啊，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啊，也希望大家在中秋的餐桌上多一点选择，适量饮酒，但千万喝了酒别开车。 对 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再见。 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星星在云端创造一切，让梦来表演，还要多久它才能出演？ Oh my love, sing the song for me.